世界进步人民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心情日趋强烈。南非共产党马普马兰加省委员会书记、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等外国和国际组织人士发来电文指出，金正日同志以独创的先进政治坚决捍卫了朝鲜的社会主义，他在朝鲜革命和人类面前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那是鼓舞世界反帝力量反对帝国主义者侵略、威胁和干涉的斗争的源泉。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国际委员会成立仪式参加者发来电文指出，金正日同志从幼年时期具有出众的才智，精通于哲学等各领域学问，来发展和丰富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所创立的主体思想。